是过难的回，我只有在梦里下一回，我只有在梦里下一回。

就怕泄露心事不自觉，在这温柔的长夜让你发现我流泪，无聊的人们都想醉，一出了心就安慰，除了爱情失去一切却不知道输给谁，无恋的人们都误会，一沾上了爱就爱爱爱爱，就算充满了苦与悲也不能不告诉谁， 直到日出月落。

确定的轨迹，明天会在哪里？而我还。